城市车来车往，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可以振作精神，让学习工作更加顺畅，理清一下头绪，迎接一份下午的充实。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录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 10月21日，广汽传祺北京长春 4S 店开业庆典，诚邀您同享盛宴。广汽传祺全系车型年度聚会开业当月，惊喜连连，金融分期零利率，置换购车送大礼，期待您莅临品鉴。地址：房山澎湃汽车城内，详询89368777。 一座海南岛，不过山海天，央企震撼制作，鲁能山海天，铜鼓岭的富氧离子，宝林河的壮美风貌，七彩珊瑚海的美轮美奂，这些自然之美，每天自在畅享。50至120平一线海景准现房，全系闪耀发售，居住、投资、度假，皆为上乘之选。看房专线：13581581683，13581581683。 959资讯快报。 10月18日上午9时，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习近平同志代表18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市长陈宇等四大班子领导在开发区3楼会议室集中收听收看了大会开幕盛况。随后，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就本市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王彦青指出，19大的胜利召开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热切期盼的一件盛事，全面系统的安排部署为我们开启了实现中国梦的新篇章。王彦青强调，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19大精神，是全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的政治任务。各级党委、党组和广大党员干部都要深刻认识这次大会的重要意义，要精心部署，迅速兴起学习贯彻热潮，要搞好结合，扎实推动重点工作落实，要强化宣传，全力营造浓厚舆论氛围，通过广泛宣传，深入学习，造强舆论声势，营造浓厚氛围，凝聚起全民共识，为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确保全市各项工作完成全年任务目标。10月15日上午，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到部分乡镇实地调研指导工作，就当前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领导周凌伟、刘丹、王保国、张保利、李全新陪同调研。王彦青一行先后深入到雕窝镇、窦庄镇和高官庄镇，实地查看了农村双代工作进展情况和19大安保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各乡镇要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切实增强抓好党的19大安保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强安全防范，为党的19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并指出，双代工作是当前最重要的民生工程，要继续发扬攻坚精神，想方设法解决采暖设备货源短缺等问题，确保整体工程如期完工，保证人民群众按时取暖。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黄莺莺的《哭砂》，这是1990年黄莺莺的《让爱自由》专辑当中唯一受欢迎的歌曲，当然受欢迎的程度是空前绝后。而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1994年高明骏的《话说从头》，这是1993年高明骏转投宝丽金公司之后推出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改编自同为宝丽金的歌手李克勤的粤语歌《深深深》，来听标题曲《话说从头》。 学不会放手，就不会快乐，懂不懂？写下你昨日哀愁，早就说过，别把感情看得太重。爱自己更多，找一个理由，够不够？你可以笑着骂我，或是什么都别说。也许哭过笑过，只有自己懂。我想没有沉默比得上沉默，沉默的守候。我说算了吧，朋友，越来越寂寞，还不是一场空。当爱走过河床，痛痛快快把泪当酒。算了吧，朋友，越来越心痛，还不是一场梦。当爱走过，让我陪你陪你话说从头。学不会放手，就不会快乐，写下你昨日哀愁，早就说过，别把感情看得太重。爱自己更多，找一个理由，够不够？你可以笑着骂我，或是什么都别说。也许哭过笑过，只有自己懂。我想没有承诺，比得上沉默，沉默的守候。我说算了吧，朋友，越来越寂寞，还不是一场空。当爱走过何方，痛痛快快把泪当酒。算了吧，朋友，越来越心痛，还不是一场梦。 这是来自高明骏的《话说从头》，1994年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在这张专辑当中呢，高明骏还和同为宝丽金公司的王新平合作了一首歌曲《今生注定》。而继续我们来听唱过很多琼瑶作品的凤飞飞再次演唱琼瑶的歌曲《我是一片云》。

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张国荣自己作曲的《我》，而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琼瑶的电视连续剧《几度夕阳红》当中的同名主题歌曲，来自潘越云的演绎。在潘越云的《几度夕阳红》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当年呢歌红人不红的欧德阳带来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非常火的《孤单北半球》。

来又可今宵一样，停留凝望里，让眼睛讲彼此立场。当某天雨点轻敲你窗，当风声吹乱你构想，可否抽空想这张旧模样？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啊，因你今晚共我唱。 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听到的歌曲是非常知名的陈慧娴的《千千阙歌》，当年她暂别香港推出了一张专辑《永远是你的朋友》，而当中的主打歌就是这一首恋恋不舍的《千千阙歌》。继续，下面同样也是一个带一点忧伤的歌曲，这是来自张丽基的《放不下的是你》，这是张丽基93年推出的普通话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而之前张丽基都是演唱一些节奏比较快的舞曲歌，而这首抒情的带有一些中国风节奏的歌曲，当年呢是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不过多年之后再也没有人提起。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当年的《放不下的是你》。 好久没有看见你，最近你是否安定？纵然都不如你，我想你一定放在心底。翻开照片中的你，没来由的是愁绪。当年的相处依旧是那么清晰，年少轻狂，分不清什么是爱是游戏。时光流逝，你坚持的想法尽是逃避。我放不下的是你，无缘又等着你，是因为我还年轻。你笑着说没关系，有一天还能相聚。我放不下的是你，无缘又等着你，是很久以前的事。你就这样没消息，倔强地伤害自己。好久没有看见你，最近你是否安定？纵然又不如意，我想你一 定放在心底。翻开照片中的你，没来由的是愁绪。当年的相聚依旧是那么清晰，年少轻狂，分不清什么是爱是游戏。时光流逝，你坚持的想法竟是逃避。我放不下的是你，我愿要等着你，是因为我还年轻。你笑着说没关系，有一天还能相聚。我放不下的是你，我愿要等着你，是很久以前的事。你就这样没消息，倔强的伤害自己。我放不下的是你，无缘要等着你，是因为我还年轻。你笑着说没关系，有一天还能相聚。我放不下的是你，无缘要等着你，是很久以前的事。你就这样没消息，倔强的伤害自己。 张立基的《放不下的是你》听起来还是比较悦耳的一首歌曲。来，继续，下面我们来听一个动感节奏的歌，这是来自朱桦的《听吧》。朱桦这首歌的作词方面是来自王海涛，王海涛的著名的作品呢，包括有王菲的《流浪的红舞鞋》以及曲颖的《加速度》。 暧昧中透出薄雾的尘华，无意间岁月发出的嫩芽，浅笑里波光闪动的眼翳，惬意后醉了眉眼的酒花。旧梦中风里的千羽白马，传说里等情人白了头发，吹一剑寒窗明月的红蜡，多年后流水洗尽的铅华。听吧，听风说话，说谁走了谁在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莫文蔚的《他不爱我》。这首歌的莫文蔚唱起来呢，是让人很心疼的感觉。当然我还听过男生版文章演绎这首歌，是歌手文章哈，不是马伊琍的老公文章，也同样呢唱出了另外的一种心酸的味道。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这一首张宇的《没关系》。我想呢，他爱不爱我呢，可以是没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自己要爱你自己。今天的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